嘅时间，祝福大家咧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，灵命长进啊！咁咧就前几日咧，我俾人震亲啊！想知道感受到震人举手嘛？震到好惊人举手嘛？都有系咪啊？完全唔知震人咧举手嘛？而呢啲人咧？你哋可能唔喺温哥华，可能瞓到觉，可能唔知边度，吓、啊，竟然都个好犀利，嗰下震到都几厉害，吓、啊。咁我弟弟一家咧又啱啱过嚟旅行啦，咁就住喺屋企。好彩佢系嚟自澳洲，就唔系地震带，唔系净系听地震。如果我赖佢哋咧，将地震带嚟温哥华噶啦。之后咧，我睇报章会好多，见到好多呢啲嘅文章讲到咧，即系边先生位于地震带，其实计时间我已经迟咗噶啦，应该严重地震发生，咁我已经系即系咩噶啦，已经好彩噶啦，咁啊迟咗都会震，真系几时震？所以好多报章都讲到我哋点样预防即系地震，做好自己所能够做嘅嘢。地震天灾我哋唔能够做任何嘢嘅，就地震真啦吓。即係地震，因為邊身位於地震帶嘅，大家知道嚇，唔係淨係加州啊，温哥華都係。咁所以有啲嘢我哋 control 唔到嘅，不過有啲嘢可能我盡量做自己所能夠做嘅嘢嚇，包括咗我睇報章裡面有啲嘢我哋要做嘅嘢。咁其實上班唔好講呢樣嘢，不過即係都講少少啦嚇，即係質善期，我希望遲啲有呢個聚會講呢樣嘢，係佢有市面唔係防，即係出面好多嘅聚會都講呢，我哋點樣防備預備啲咩嘢？咁稍微講少少啦，好唔好啊？係啊，呢位啲地震包啊，係呢個緊急應用包，或者喺屋企裏面有啲，或者我車有啲，咁啊車都有啲，有時我哋喺突然間地震你塞車塞喺路上邊都好大件事，咁所以有啲嘢係要預備嘅。咁啊，詳細喺報章啊，我哋或者啲雜誌啊，不有啲係舉例啊，譬如話啲手動嘅即搞动嘅收音机系要有嘅，因为咧断咗交通，你唔知外边发生咩事，真系需要有吓。佢除咗即系搞动之外，可以 solar 嘅用太阳能嘅，咁你冇电都好，都可以搞动到听到声，听到发生咩事。有紧急电筒啊，最能够系可以搞动嘅，太阳能嘅冇电都 OK。呢啲真系有嘅屋企，有啲我 control 唔到，我可以 control 到嘅。如果可以嘅話，真係如果後院嘅話有個帳幕，係短時間可以砌個帳幕都係好嘅。你知喺屋裏邊係危險，至於突然震嘅話咧，嗰啲餘震嘅話咧，喺屋喺地 bed 咧係安全嘅，喺屋裏邊咧突然冧落嚟，咁 bed 係安全 ，bed 又凍啊嘛，咁啊最好有一個嘅帳幕啊，冇太複雜嘅簡單單噶。如果屋嗰邊突然間冇電嘅話，佢好凍嘅話，咁有啲可以燒炭，唔係燒炭，即係有啲炭喺裏面火爐啊取暖嘅都係好嘅，當然開小窗啦，但係係可以保暖少少嘅，呢個需要有嘅。如果你住嘅地低洼地帶，例如 Richmond 嘅話咧，可以嘅話有啲嘅。艇咧，哇！你咁使唔使啊？我佢唔嘅艇，唔系唔关事嘅。我本身中意去撑艇吓，但系有系好事嚟嘅吓。电话，举个例，一有咩事嘅话，第一样冇失去联络嘅，会系你嘅手机。第二样嘅，如果有电嘅话，你打电话定揾啊。如果佢冇电都冇嘅话，咁样唔使用电嘅，即系插线电话，系你最有可能打到电话嘅电话，你明唔明先啊？冇电啊嘛，但系佢唔使用电嘅，最咁又唔使用电嘅，系啊，有一电系唔使用电嘅，最简单唔好咁复杂嘅话咧，佢唔使用电，只要插上个联嗰个 contact 嘅话咧，佢就有电噶啦吓，呢个有一个起码最简单啦，等有云嘅嘢啦，系咪啊？即系求救。我想讲就系，即系有啲嘢我哋 control 唔到， 有啲嘢我哋即係可以 control 得到嘅 ，control 唔到冇辦法。但係喺可 control 範裏面做好我哋所能夠做嘅嘢係應該嘅。人都係面對近代嘅環境嘅問題，冇得走嘅。你食乜都有，即乜都有，乜都有事噶啦。食魚有事嚇，即大海受污染，即菜咩泥土被污染，即避唔到，有啲話 control 唔到。咁即我盡量食啲健康啲嘅，啊食多啲菜啊，食少肉啊嗰類。另外就係做啲運動啦，係咪啊？運動呢係我哋可能我做嘅嘢，健康好啲嘅話，我哋抵抗能力就會即多少少。環境污染同樣講，環境污染佢做唔到任何嘅即嘅嘢啊。咁但係有時喺我能力範圍之內保護環境都係好事。我好中意試下三 R 嘅觀念㗎，但係啲有三 R 嘅觀念啊，面對環境污染，我哋做唔到咩，我改變唔到乜嘢，但盡可能 reduce 減少我哋用嘅嘢。一啲我哋嘅物資 recycle 循環再用係美事啊！呢啲仲係創造到嘅。你話一個人嘅環保，一個人嘅可以改變得幾多嘢咧？我唔係做得幾多嘅問題。第一呢個責任嘅問題。幾月前我哋請到即係一個趙傳道嚟分享主學嘅課程裏面講到，即係神創造大地係要我哋管理大地，人道大地係有應該一個復和嘅關聯。耶穌基督帶嚟嘅唔單止人同神嘅復和，而係人同人、人同大地嘅復和。所以人好好管理大地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情。如果讲翻咩责任嘅问题，我哋做少少好过唔做。起码呢个环境嘅污染同我哋冇关联，我哋已经尽咗我哋嗰个嘅责任。等住我面对地震，我哋预备；面对将来我哋可能面对嘅病患，我预备去好好操练自己，以至我能够抵抗病菌。呢啲需要预备，做好我自己所能够做嘅一切嘅本分。圣经到一样嘢系更加预备嘅，佢话到当预备迎接我哋嘅神，然后一我预备去见我哋嘅神。圣经好清楚，无论旧约无论新约，好多嘅耶稣攞咁好多比喻里边，都提醒我哋，我哋预备好 ，be ready，be ready what to face God， 去面对我哋嘅神。因为神唔系上天堂，唔系净系谂住哇，将来神好似保罗一样有冠冕都系好啊，有赏赐。但系更重要嘅就系要交账，要交账。所以我将咩故事里边五千同赚五千嘅故事里边，大家都熟悉嘅，唔再重复个故事。神俾我哋几多，我就尽去用。当你唔用或者少用嘅话，少用即系咩？即系冇用，冇用到嘅话，神要交账。然之后，当你善用神俾我才干嘅话，冇浪费嘅话，神会俾赏赐我哋。神俾恩赐才干我哋，我唔用嘅话，我唔会参与侍奉嘅话，神要我哋交账，我哋冇嘢俾，空手而去。所以我谂即系。唔係廣東人嘅，唔知外省人有冇呢個講法嘅咧？我哋叫打攞雙香蕉咁樣，好正嘅形容，兩梳蕉去探朋友，探朋友兩梳蕉唔緊要，探朋友兩梳蕉即唔緊要，探見天神兩梳蕉，神會懲罰，神會責備，點知冇讓我哋。好好交账，好好预备迎接我哋嘅神。我一日我面嘅成个时间，你会情绪啲咩嘢？情绪你曾经储嘅一啲嘅珍藏，情绪咩？你几多学历？因为情绪嘅系你几多个侍奉嘅果效，或者大曾经带过几多人信耶稣？弟兄姊妹，我哋都要交账。我好深信一样嘢吓。神俾我每个人都有使命，每个人都有使命。除咗普遍嘅方使命之外，神俾我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使命 ，mission 使命。但系我冇 miss 到呢啲 mission 咧，我冇忘记咗、忽略咗、miss 咗 呢啲俾交俾我哋嘅 mission 咧？跟住同一个思想系李米记嘅故事。李米记正即系呢几个月教紧李米记，所以成个脑嘅李米记吓，虽然唔系过咗李米记，不过前一段都能够分享嘅就李米记第一章嘅故事。李米提喺波，即系本身系犹太人，但系被掳，即系被掳。在百姓当中的时间，他就离开了故土，即是不是离开故土，很可能他在波斯出世，他是犹太人，但是活在波斯，后来呢，即有些人回归，他没有回归到，他就在波斯王朝里面做高官，做到做酒政，即是皇帝侍酒，哇，波斯王朝在当时很高很高，皇帝很重用的一个职分，所以这个是位高权重的一个职责。李米，李米是一个很高的，在外邦里面做高官的人，但他仍然在第一章里面提到，一章第二第三里面讲到，他问回一些在耶路撒冷回来的回曾经回归但回 又回归回到波斯人，问喂，你回到故土，故土什么环境啊？唉，好惨啊！我哋嗰啲翻去犹太人咧，俾人虾啊，城门又冇啦，好惨好惨啊！第一章唔同大家慢慢读，有机会翻慢慢读。第一章里面，你起码就话呢件事好哀伤，好好悲痛，然之后成个面祷告。佢唔单止有祷告，第二章讲到佢有行动，行动就系佢求神俾佢啲嘢可以做，都点做咩嘢咧？以前在王即在服侍王的时间，王留意到他的神很哀伤，面带愁容，于是就说你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？于是王，于是你咪就回到说，是啊，留意一下。第二节说，当王问的时候呢，我好，他说什么呢？我就甚惧怕，梗惧怕啦，在王的面前带愁容来到去服侍，就是随时惹来杀身之祸。但他真的很担忧自己的国家，自己的同胞，所以流露了一种悲伤出来，结果就犯下随时你是杀身之祸的危机。觉得 他只能够直答说，王啊，因为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耶路撒冷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不能够不面带愁容，是禁不了的。咁呢时王就话啦，咁啊，你要求什么吓？呢时喺寡妇里边，好奇怪啊！這個、王好恩典啊，你想要乜嘢？我点帮到你啊？呢时佢默祷天上嘅神话，我哋王话，牧人如果喺王嘅面前蒙恩，有王又喜欢嘅话，可唔可以让我翻去重建城墙？王就竟然冇有允许吓，呢、這个你起码翻去故土里面重建国。唔单止俾个国家，仲俾埋啲木材嘢材料佢翻去耶路撒冷，一去就去咗十二年。你咪共离开咗波斯十二年，先回归翻去即系波斯。你咪呢个呢一二章故事睇到，你咪翻去重建城墙个起点系对佢国家关心点啊？我国家点啊？我同胞点啊？跟住关心之后是祷告，祷告之后是行动，这个成就有一个很美丽的事工，就是他回去重建城墙。李明记是讲你即是回去重建城墙的故事，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第一晚回去就要去出事嗰啲嘅，即系城毁毁坏嘅城墙，其中经过咩粪门啊？哇！我哋今日如果经过粪门嘅话咧，系冇味嘅。你虽然以前个粪门即系将呢嗰啲嘢米田共，即系米加田共，即系运出成个地方，哇！真系夜晚晚，你想象下几困难就几困难。我想能够详细讲你咪嘅第一章同第二章，帮两章焦点讲一样嘢。既然做高官，位高权重，佢平时一定住大屋，美酒佳肴，就算佢系悭地都唔会系食渣嘢。佢系一个高官，佢嘅生活会系好舒适嘅，会好舒适嘅。 家唔系话由呢、这个边个阿牧师，你而家马尔代夫侍奉转向夏威夷侍奉，冇问题啊，都系咁靓，系咪啊？冇问题啊！你由我波斯去做官，你去叫我去啊叙利亚边做高官，冇问题啊，大家都舒适嘅，最多系旅途遥远啫。但是你未面对的是由一个很舒适的环境，很高官的位置里面，要去一个整个城都是被破坏，在很污糟的环境里面重建城墙，没得好吃，没得好住，艰辛，自己都要一起去帮手去建造，是完全不同的环境。特别思想一件事，你咪要离开自己个熟悉嘅环境，佢你咪你喺波斯长大，你喺一个好舒适嘅环境里边，要去一个完全唔同嘅地方嚟到去作服侍，呢、这个系好值得我哋去思想或者去学习嘅。刚才咧提到咧。我哋喺呢个日渐污染嘅环境里边咧，我哋做几样嘢，尝试 reduce、reuse and recycle， 减少物资，尽量重用或者系循环再用。我今日主题系咩话？记唔记得？唔好望，唔好望我。咩话？金山。咩话咩？更新复兴新里程，哈利路亚！你记得有冇装噶？冇啊！更新英文可以话 renew， 复兴系 revive，renew，revive， 即系更新复兴。诶，简单啫，我有整个字叫 refresh， 都系有个 R 呢个字嘅。Wife and friends， 在今天裡面有這麼多時間會跟大家使用這幾個字，不過今天裡面我就集中講一件事，講簡單的東西，少的東西你會容易記得，怎樣更新，怎樣復興， How to be new， How to be wife， Wife 怎樣有 relief， Revival 怎樣 refreshment， Refreshment 不是我吃的那些，就是一個是一個refresh， OK， 怎样如何有新的里程？我今天想提一个字，这个字是一个很简单的字，但这个字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很致命的字，很致命的字，你猜是什么字？有人猜到的话我是你厉害，这个字叫做 repeat。 什么叫 repeat？ repeat 是很多人的情况，每一年都重复自己，每一年自己都没有任何的更新改变，是这样的、我最近、最近呢就、因为我弟弟嚟咗嘛，我嘅弟父嚟咗，以前喺翻香港，喺翻埋翻嗰啲教会，以前喺屋企咧又重聚人，咪 call 翻以前嘅团契啲人咧，即系啲人嚟到，哇好犀利啊，廿几人，大部分咧都差唔多样嘅，哇真系好厉害啊，感恩啊，即系嗰度诶冇点变喎，哇我哋冇见卅年啦，人咧佢两个冇见，我都冇见，有啲人好多年嘅，但系都差唔多样，当然两个系即系。即系老少少啦，老少少啦，但根本上系差唔多样嘅，感恩感恩，即系见到唔系必然噶，有翻个样咪仲认到个 size 差唔多，感恩。有啲嘢冇乜点变，感恩。但有啲嘢年年一样，性格一样，所以日日好性格要 keep 啦。有啲唔好性格，有啲执着，有啲弱点，有啲缺点，有啲软弱。年年一样，唔会改变，唔会更新，唔会试啲新嘅嘢。年年一样，唔试嘅就唔会试，唔知就永远唔知，唔喺 睇書就永遠唔睇書，唔會聽嘅就永遠唔會聽，唔學嘅永遠唔會學。喺最近度話劇誒四大話劇裏邊叫鳥鳥，唔知大家你記唔記得個故事啊？其中一個笑話嚇，你記唔記得？有啲嘢你未試過，你點知你唔得呢？你點知你未試過？你點知唔對你唔好咯？因此有時人生係咁樣嘅，每一年重複又重複，其實重複係好嘅喎，嚇、啊，重複係好嘅喎，年一樣。仲有啲咁低層次嘅咩啊？黃鼠過年知咩嚟嘅？仲衰喎，把叫咩啊？黃鼠過年一年不一年，佢啊以前好猛好火爆嘅，而家仲火爆，即係一年比如一年，佢以前火爆，而啲嘢一樣咁火爆，我都好 repeat 啫 ，repeat 好啊，仲火爆，佢如果火爆嘅，又温和咗啦。这个就不再 repeat， 而又更新。这个说话有英文呢叫做 paradigm shift， 中文叫做比较不知道我没写出来，叫范式转移。说你抛你抛你好劲的中文字，它真的是这样的，叫范式转移。什么叫范式转移呢？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东西我要改变下转变下，不是只是这样的，这样看起来不同的，这样做法可能这样不同的。人生有时需要范式的转移。读圣经，有些人不读圣经的，圣经我看过了，我明白的，你也没记读过，路加福音读过 很多次了，所以我不会再读的了，忘记了。你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卷的圣，我读了圣经话大大话三四十年，仍然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新的角度，是我哇原来可以这样看。圣经很丰富，因为不会看书的，但书其实可以令我们看不同的人生 的事情。有些人呢是不会试新的，特别揸车路，有人看见我 我知道有人揸车是永远都路的，不会行，不会转，不会转路线，一塞车就死了，计计心咧，唔一唔会转路咁。佢系系一系一系系系咁样噶啦，但唔会从呢一个睇事物，去试新嘅路线。所以啲嘢唔道德嘅嘢，唔好嘢唔好试。但有啲嘢点解唔会试下咧？点解唔会改变下自己立嘅立场咧？团契我翻过啦，好鬼闷嘅，嘥我时间。咁系咩做乜嘅？呢个可能你以前嘅观念。范式主义就是团契很闷，定系啲人做唔到咩好嘅俾我？范式主义就是既然你觉得团契唔好，不妨试下，不如你写做下，不如你嘅改变下，你觉得咩好嘅提出嚟啊？我提俾人点啊做嘅喎，咁啊做咯。死唔去嘅，试下啦，用呢一角度睇事物，有时系唔同嘅范式转移，唔系年年一样，五十年不变，其实好可悲嘅。弟兄姊妹，要啊得噶啦，冇啦，要更新，要复兴，咁其中好关键嘅嘢。就有一个心，就唔好重复自己，而希望能够有进步、有改变。呢个我想系第一步。唔满意，我哋年年都系咁样，可能嗰啲嘢都觉得好好啦，但可以更好。唔敢用个，唔敢用个你字，我只敢用个我字。如果我唔再追求，如果我唔再学习。如果我不再向上爬，努力去做好一点的话，如果我年年都一样，如果我每年的理想只不过 是希望保持原状的话，这样我死得了。明白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死得了。为什么生命都已经停了，生命都 嘅话，然之后重复又重复，咁我生命嘅逻辑意义唔好大，我可以啊唔好讲嗰个字啦，安息得噶啦。有一套戏啊，有个好出名嘅对白，一个人冇理想，同一条鲤鱼有乜分别咧？我当然嗰个你话唔系鲤鱼系咩啊？系咸鱼。一个人冇理想嘅话，同一条咸鱼有咩分别咧？我谂过好多次，最后都唔能够唔认同呢句说话系啱嘅。一个人冇任何理想，而一年有咩理想啊？冇啊！啊，舒舒服服安稳舒服就好啦。啊，冇有改变，冇理想，生命冇乜意义。谂翻起圣诞故事里边，牧羊人有几个字好有意思嘅。牧羊人按着根刺安守羊群。按着根刺 ，A 跟住做 B， 跟住 C，A 跟住 B 跟住 C，A 跟住 B 跟住 C，A B C A B C， 按着根刺。突然间有天使向我哋报信，你嚟睇下咩事啊？我 A B C 咁，过嚟睇下。呢个离开岗位，离开 A B C 去马槽，然之后就睇到一个惊人嘅场面。我在马槽里面的婴孩，在我离开 ABC 的故事，但是改变这班牧羊人一生的故事，也都因着他们的好信息带给其他人的改变，因为离开了惯常的 ABC。 我也不明白弟兄姊妹要让这些改变 ABC， 有些东西是应该 keep 住，有些东西是应该常常去更新、去改变、去学习。如果你不想改变、不想挑战，我未做过，不要搞我；未试过，不要搞我。生命就会成为停顿，不要再想什么更新复兴，你没可能。你只不过年年 repeat 紧旧年所做的事。2016年你做什么？2016年你做的事就是2015年所做的事。你不做什么？就2014年做的事。2014年我讲什么？因为重复的闷都闷死了。就讲一个故事，大家听过故事啊，大笨象的故事。小大笨象被人绑在木柱上面，不让他走，阴公挣扎没用，于是只能够甘心的被绑在木柱上面吃东西。但是当大笨象成为大笨象之后，他仍然绑在木柱上面，不会尝试争权，因为他知道没可能试过不 work 的。他不知道他已经长大了。弟兄姊妹，去年你做不到的事，前年做不到的事，可能今年你做到呢？马槽婴孩耶稣基督未试过道成肉身的，未试过的，神都未试过。罗亚有没有试过做方舟啊？没有，见都没见过。有些事你不做怎知道呢？尼希米年年在波斯王宫里面做高官，舒舒服服，几叹啊！远方故乡重修城墙，我张梳化怎算啊？梳面前的茶几怎算啊？茶几上面的薯片怎算啊？那么黑色水怎算啊？黑色水，我试了之后用黑色水，黑色什么色水啊？黑色的 甜水怎算啊？那是我安乐窝来的嘛，你想我改变？可能你因为不要那么顺叹，可能 都做很多、就是、很多工作的是博士，但是一个改变，你因为因着照明肯去改变。弟兄姊妹，转入正题，不是只是抹你平安堂面临好大好大的困难。开执事会你会知道，我感恩执事会特别的弟兄仍然有头份，因为每一次开会都咬晒头。找工作部长真的没有人 人喎、啊。有啲人咩两个步，你想噶？唔想噶，揾唔到人做。所以牧师执事仍有头发，值得感恩嘅事情。虽然有啲空位系假嘅职嘅，冇人做，嗰步冇人做，面对嗱困难。團契萎縮，沒人願意回團契，而且少少人回團契。團契對我來講是有心願，因為我本身是團契成長，在裡面學習侍奉，學習成長。團契對我來講是少林寺，今天在教會裡面做活躍的弟兄姊妹都是來自團契，在團契裡面學習的。當團契萎縮，沒人願意回團契的話，就成為不到一個好，即是我弟兄姊妹彼此学习、关心、帮助、成长的地方。当少林寺俾平安堂消失的时候，平安堂就冇将来。平安堂对今日的挑战就系、是、点动员多弟兄姊妹起嚟承担，揾你做啦，未试过喎，我真系未试过喎。我一个屋企排第四。我有一个自己写得沉默寡言的人，不多点点点的主，我怎么说啊？我一个很内向的，第一次在团里面大试过感谢主，那个台是阔一点的，我就在那里震，真的震，但我想试。克服了自己心里面的惧怕，有些事啊，希望平安堂的少林寺仍然存在，希望仍然有生命的弟兄姊妹仍然起来承担团长、部长、执事。这个说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其中一个执事在执事里面说的。来紧执事要选举，点算啊？我答佢，我用心答佢，我唔敢讲，我真系唔知啊！弟兄姊妹，凡事转移会帮助你去面对呢啲嘅一啲新嘅新嘅挑战。佢得我都可能得，佢掂我都唔掂，唔掂就猛去你学习。喺我哋生活嘅个人层面。因为工作环处上面，我要环境转移。哇，点解份工都遇到问题啊？即系点解我咁唔好彩？又话系咪环境问题？可能唔系环境问题，系你先问题。哇，教儿女教佢都唔掂，佢自己真系曳啊！可能唔系儿女问题，系你先问题。我谂用另一角度嚟去睇，可能你会化解咗。我嘅问题冇人明白嘅，唔需要人帮我，冇人安慰到我，团结啲人帮唔到我。你试过咩？点解定系咁？快啲转咗，可能个问题有啲过来人能够帮到我，于是生命就提升、反省、转移。等知每一日我哋交账，交账，神俾你几多恩赐，我哋嚟到善用恩赐 ，make a difference， 我哋用 M A D。我覺得好中意一字 MAD， man 唔係啲意思，而係 make a difference。我成日覺得信徒喺人生當中對於世界 make a difference， 以至我哋唔係淨係活著，而係對於世界有好嘅影響，帶嚟好嘅影響。世界因為我嘅緣故帶嚟點少少唔同，但 make a difference 你都可以唔係淨係外邊，可以自己 make a difference to yourself。对自己改造咩 different？ 试一试，试一试。我个女从未入过 Indian food 食嘢，我一次试下一次半次，死唔去嘅。佢真系同我去 Indian food 食 buffet， 我就食好多嘢，佢又到尾食一只蕉，最后离开个 Indian food 之后，仲呕埋添，呕埋。起码佢肯同我去试一试，起码知道你 Indian food 里边系乜嘢嘅入去试，试一试改变自己。依个系我喺面前等住俾你嘅挑战。头先有歌有意思嘅 ，K 记唔记得头先啲两位哥哥姐姐带我哋嘅诗歌最后嗰首叫做乜嘢名啊？啊，唔系基金啊，你带我唔好抌啊！请咩话？请差遣我唱，我哋可能听听节目都有开口唱，但你敢唔敢喺今年晚上同神祷告话？神啊，请差遣我，同心祷告。请我再嚟感谢你，让平安堂喺过去一两年之间有人数上嘅增多，有新新朋友嘅嚟临。但系同样，我睇到平安堂面对系挑战，系侍奉人手不足，或者以忙碌侍奉嘅弟兄姊妹嗰种嘅极度嘅疲累。神啊，我将教会嚟到仰望，神啊，俾我哋喺今年嘅主题当中更新复兴新里程，如何展开新里程喺我人生当中，无论教会，无论我哋个人，我哋如何展开新里程？因为只不过年年重复，神啊，帮助我哋激励我哋，让我哋睇到你嘅心意，睇到你嘅喺我哋嘅显明，将我哋个人嘅生命。仰望神，让我们的生命是向上的，是向上不断去求成长的，为我们个人，神，我们献上祷告，为平安堂，神，求你帮助我们纪念到教会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教会是你的家，帮助我们更加关心教会，因为教会和我们是息息相关，神，帮助我们将平安堂仰望，将我们个人仰望，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今日跟着圣唱的时间，我唱首歌。